天有多远，有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我的爱。

笛声声地飘过草坡，绿洲一点点地走进荒漠。春风呀，唱着花儿嫁过来，云溪不美丽的生活。驼铃一阵阵地摇过天上，哈达一条条地挽起云朵。 心那个

亲和母亲，疼我爱我和我亲，一生操持这个家，一心都为儿女们，盼我常在眼望穿，

家园。清澈的河流源远流长，